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天见多云，偏东风呢是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呢30%。那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6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能见度还是比较好的，风也不大，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法律的一些问题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李松律师，您好。来，我再打次招呼啊！刚才话筒有点小问题，跟大家打招呼。 好，听众朋友好。 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记好了，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会有这个书啊送给大家，因为呢这个李律师呢有一本这个关于写法律方面的一些案例的一些书。那这本书呢其中涉及到比如像二手房买卖呀、公房啊，然后包括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啊在里头。大家呢都可以，如果您有法律一些这种问题，您可以去看一下。之后呢它里边会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啊，也有非常专业的一些分析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本，怎么说呢，就是 它是一种 知识书吧。 对，房产类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房产类的一个大全，就是各类房产的一个纠纷大全。 对对对， 大家遇到各种房产问题呢，可以通过读这本书， 对， 来学习一些处理这些房产纠纷的一些经验。 没错，包括回迁房啊、公房其实都有。 对，各类房产问题，包括婚姻房产、拆迁房产。 没错。大家呢如果有想要这本书的话呢，大家一定记好了把您的这个手机号，然后还有您的这个姓名留下来，上面写到我要书啊，我要书，我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是来说一下房产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呢今天随时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过来，然后会请这个律师呢李律师呢给大家一起来解答一下。那我们现在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按据快讯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近日呢，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呢通报了近一个月该协会受理的投诉三宗的案件哈，其中呢涉及到租赁纠纷的是有两宗，反映这种按揭公司制作和买卖合同出售价格不一致的这种网签的合同一宗。那也是房协提醒大家吧，说要注意房屋交易环节中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些问题，注意来规避一些风险。那这个呢，当然是这个虽然是广州那边的事儿哈，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的。 是啊，因为咱有的时候，你说租房吧，你说租房这样和中介产生纠纷，咱也不能为了几个月的房租去打官司去，是吧？可能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他们可能更多的呢是想选择一些比较快捷的一些解决的一些方式。 嗯， 其实我觉得呢，你可以一个是房地产中介协会，再一个呢，我觉得可以去住建委啊，一些行政部门啊，对这个房地产中介有这种管理权限的部门来进行投诉。 嗯， 这样的话呢，能够尽快的咱们能解决这些问题。 嗯，其实啊，我觉得大家找一些这种正规一点的、大一点的，像这种房产的这种中介哈，因为毕竟我觉得人家主要可能还是卖房为主吧，就挣得多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叫租房，按说其实不应该会出现这种问题。当然可能有一些小中介 可能比较多，比较琐碎， 对， 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出现。 对，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那大的中介，他不光是服务好，人家这些机制也有完善。 嗯， 你比如说又出现了一些业务员一些违规操作的一些问题。 嗯， 人本身这些大的中介本身就有相应的这种投诉部门来进行解决， 包括还有监督啊， 你都不用去房地产协会或者是像住建委，人家本身这个。这公司里就相应的投诉部门，公司就会来主动解决这些问题。 没错，因为他不可能说为了这么一个小事儿，然后呢，这个把整个这都弄坏了。因为毕竟人家可能买卖还是人家大活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像租房这事儿呢，他可能当时都会写的很，最开始会写的很清楚，比如说他是收谁一个月的房租或者怎样的哈。 嗯、 之后可能就不会有各种问题了，所以。尽量的还是找一些大中介吧，啊，然后呢，让大家能够放心一点的。当然，我还是希望政府能多多出台一些关于这种租房的一些政策和法规。那这样的话呢，因为今年特别期盼的就是关于这个租房的一些政策出来哈，其实对大家还是挺有用的啊。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前段时间呢，受到房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的一房二卖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不少的这种纠纷。目前呢，这个苏州的一个法院呢，也是审理了因为房东张明啊不诚信一房二卖引发的一个五起关联的诉讼案啊，想故意毁约卖高价房的张明，不光没保住房子，还倒赔了数十万的这违约金，也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一房二卖引发了五起连环官司。 啊，是这个五起很正常。 嗯， 我接触了一起这个一房二卖，他们当然那个案子当中的比较复杂，那个案子从2009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 嗯， 啊，就是我接触了一起这个一房二卖，因为那个人他是一个外国人。 嗯， 他卖完了以后就跑到国外去了。 嗯， 你找都找不着他，公告一次9个月。所以这种一房二卖呢，既有卖方有风险，买方。也有风险。 嗯，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是卖方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嗯， 卖方他之所以一房二卖呢，是他有一种误解，就这个合同当中，比如说约了个10万元的定金， 嗯， 他认为呢，这房子比如说升值了40万， 嗯， 我约了10万元定金，我大不了我双倍返还呢，我再赔他10万， 嗯， 剩下的30万我就自己落了， 嗯， 实际上他是一种误解， 嗯， 你看在这个快讯当中他提到了，还赔了数十万的违约金， 嗯， 并不一定按违约按定金赔，如果你给人造成了这种。比如说房屋升值的差价损失， 嗯， 你真要不卖给人家，人家可以给你要这个房屋这个差价的这种升值损失，可以给你主张。 对，对， 所以你赔的呢，不仅仅是一个定金，可能你忙过来忙过去，你自己想赚的那个房屋升值损失都房屋升值的利益，你都赔给人家买受人了， 嗯， 所以得不偿失。所以卖方呢，那个你不要轻易的一房二卖，但同时呢，这个买方也有风险， 嗯， 就像我上次说的，那个人比较狡猾，他是一个外国人。嗯，他呢先收了买受人第一笔钱，收了以后呢，这房价涨了以后呢，他就卖给了第二个人， 嗯， 那么把房子呢过户给第二个人了，那第一个人呢把钱交了，等着边过户呢，最后一查，哎，已经过户的第二个人了，一找这个卖方呢，卖方是外国人， 嗯， 是国外了， 嗯， 所以这处理多少年这样子处理不完，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就是作为买受人也有相应的风险， 嗯， 啊，怎么来避免这种风险，我觉得就是咱们要说，就是从买方这个角度，避免卖房一房二卖，就是尽快的做网签。 嗯， 到做网签的时候，你再给他付主要的首付款。 嗯， 啊，因为你要付的首付款，这房子没做网签，人家可以随时一房二卖。 对， 给别人做了网签过了户，那你拿不到房，也拿不到你的这个交的这钱，你也退不回来。 嗯， 所以买受人也得 吸取教训啊。 那是不是可能我们在谨防这个会有一房二卖的情况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定金可以稍微叫得高一点呢？ 一样。其实定金啊是一个道理，你只要你没做网签，你不管是定金还是首付款，作为这个卖方呢，他都有这个转移的这种可能性，也能操作啊。那么所以我说呢，就是不管是定金还是首付款，在没做网签之前尽量的少付，做了网签以后再，或者网签当日再多付款，然后呢再看看卖方，是你要观察这个卖方是一个干什么的，是吧？你比如他要是一个公务员什么的，比较稳定，这他一般不会做这种事儿。 好的，我也看到有些朋友来想要李松律师这本书哈，当然您要留下您的这个电话，还有留下您的这个姓名，对，一定要留下来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跟您联系，然后是让您怎么样去领取这本书啊，所以呢，大家记好了，别把您的这个主要的一些信息留下来、 名字和电话， 名字和电话，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这个快讯哈，说啊，近日有一位居民反映说，他们家呢自今年入冬以来，家中的暖气呢始终也是不热，见不到阳光的这种房间的室温呢才14摄氏度，有阳光的房子也只有15度，家中的老人和小孩都受不了了，去亲朋好友家这个住去了哈。而他呢也是多次啊给这个供暖公司打电话来反映室内温度不达标，但是供暖公司派人检修之后说供暖没有问题啊，只是这个户型在供热管道的这种末端，那导致热力不够啊。那这种情况，这个业主应该向哪个部门去反映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得找这个供暖公司这些事儿啊，因为这个不管什么原因嘛，咱们有一个集中供暖的一个标准，你这个标准没有达到，我也向你交纳了供暖费，是不是？那么你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供暖合同关系，从法律上讲，那么你没有达到。比如说咱们市政府规定的最低的一个供暖标准，那你就是违约了，是不是？那你违约了以后，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按照咱们这个合同法的规定，那么一方违约以后呢，你可以让他采取补救措施，让他积极的履行合同，来达到实现合同的这个履行的目的，是吧？再一个让他可以承担相应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赔偿责任，给你造成了相应的损失，所以我觉得你就可以让他继续履行这个供暖协议，我不管你什么原因，是吧？你现在温度没有达到国家的标准，我也给你交供暖费了，你就是一种违约行为。那么违约行为，你就应该积极的采取补救措施，来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对， 啊。 好，我们来关注第四条信息啊。这个济春县这个谭林镇的萧河村啊，有一个这个安置点啊，可能在这个安置点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发生了一些这种坍塌呀、位移呀等一些损失吧，造成了一些不好的一些社会影响。然后呢，这个可能当然也有很多这个问题的一些人啊、受到了一些这种责问哈、啊。所以像这种质量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谁来这个负责这件事情呢？ 是这样。咱们国家有一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就是在这个生产作业当中啊，如果违反了相应的这个有关的这个管理规定，发生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但是产生了那种严重的损失，比如说盖楼，盖偏了，这个楼歪了，是不是这就是严重的损失，那么就可能构成本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那么这个快讯当中呢，它可能就是10000元的损失，这个少一些，这个可能不构成本罪，啊，这个犯罪它构不成，它因为金额比较低，假如这个10000元换成30万元，那么可能就构成了这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那么这个呢，你看它只是说追究了村干部、镇干部相应的进行一种问责，我觉得这个问责只是一种行政责任，但是如果你造成的这个经济损失是一个30万元。那么肯定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你违反相应的规定，他不可能说地基进行塌陷位移啊，肯定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的地方，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要有人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了， 对， 所以咱们也提醒相应的有关部门吧，在这些基础性建设的时候要注重安全生产，注重这种生产的这种，特别是建楼的一些生产质量啊，要注重这些标准，如果出现法律问题，出现这个责任的话，要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啊。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哈。近日呢，这个 大屋司法所成功的调处了一起这个亲兄弟遗产的一个争夺的一个纠纷哈。去年呢，这个大屋村吧，就是他的这个张氏兄弟这个父母啊，相继的这个去世了，留下了一处房屋，两个兄弟都想据为己有。为此呢，双方也是从这种相互的谩骂啊，发展到了一些肢体的冲突。那法务的这个人员呢，闻讯之后呢，就马上组织调解，也避免了一场这个悲剧吧。反正就是关于这个遗产这个问题哈、啊，确实是现在确实存在着啊。 对对对，我觉得实际上家庭之间的这种遗产纠纷呢，还是以和为贵，不能是事不是事，咱们都到去法院去打官司去。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司法所呀，我觉得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嗯， 包括咱们的居委会啊、司法所啊，在这个居民啊，出现的这种家庭纠纷以后呢，来进行这种协调，做双方的工作， 嗯， 最终呢来化解矛盾。这种呢，我觉得比上法院打官司，更有利于解决群众的这种矛盾的这种问题的解决。 是 啊， 嗯， 你打官司打完了以后，两方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谁也不和谁再走动了， 对， 是吧？可能只能解决一些钱的问题，但是情感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是的， 但这种调解工作可能是把这个事儿说通了，双方把矛盾给化解了，实际上我觉得调解工作是相当的重要啊。 没错，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那我们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个案例吧。 可以， 嗯， 那么咱们下一个案例呢，讲一个这关于那个遗产继承的案例啊，那个是关于这个老人如何来立遗嘱的问题啊。这个王大爷有五个子女，98年单位房改，大儿子啊支付了10000元为老父亲买了一套住宅。06年的时候啊，王大爷身患重病，于是啊王大爷啊就让这个小女儿啊女婿写了一份遗嘱，那么他呢在上面签了字，明确啊注明呢这套房子呢归大儿子继承，大儿子出了10000块钱啊，他就让小女儿和女婿写了份遗嘱，他签了字，就归大儿子所有。在之后几年期间啊，小女儿尽心尽力的照顾老父亲，这个老人王大爷这个身体啊也日渐好转。在2009年的时候啊，这个王大爷就决定啊把这个房产啊就留给小女儿，于是他请来了单位工会主席，代写了一份遗嘱，将房产留给小女儿，这个工会主席把这个遗嘱这个写好了以后，那么念给了王大爷听，王大爷啊在上面呢签了字。那么随着王大爷的这个病情啊日益严重，此时啊他又考虑到这个遗嘱的问题，他担心啊原有的遗嘱如果无效了怎么办，于是啊他考虑再三呢，决定啊通过录音的方式来留下自己的遗嘱。于是啊王大爷啊打电话叫来了公园里的这个一起下象棋的谢某啊和他的这个媳妇，当着他们的面重复说了2次并录了音，在这个录音当中再次表明这套房子呢由小女儿继承。王大爷啊不幸啊这个没过多久呢，立完这个录音遗嘱啊他就去世了。那么王大爷所立遗嘱的这套房子啊，那个正好涉及到拆迁，拆迁款数额达到了好几十万元。因为这个安置补偿款的出现，一家人这个生活啊也被打破了。其他几个子女啊，王大爷的几个子女啊，将小女儿呢诉至法院，那么反对他一个人来继承父亲的房产。他们认为啊这3份遗嘱啊全部无效，应当将遗嘱继承变为法定继承，那么王大爷这个房产所取得的拆迁利益应当是5个子女平均分配。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出现了三个遗嘱。第一个遗嘱呢是王大爷让小女儿及女婿写了一个遗嘱，那么他在上面签了一个字，那么约定由大儿子继承。这个呢我觉得呢这个遗嘱应该是怎么样，主持人觉得 无效吧？ 为什么无效啊？ 他应该没不符合那个遗嘱的那个条件吧。 是这个呢确实不太符合遗嘱的这个法定形式要件。因为呢他呢首先呢他找的这个书写人啊就不太合适。一个是小女儿和女婿。 这两个人本身就不能 有关系的、 就不能代写遗嘱、 对， 因为咱们这个代书遗嘱啊必须是无利害关系人。 嗯， 什么叫无利害关系人？你像女儿女婿，这都是法定，像女儿都是法定继承人之一。 嗯， 女婿肯定要有利害关系，他们作为代书人是不合适的。 对， 那么你要 找居委会大妈呀， 哎，律师也行，去大妈也行，反正总之吧，合适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单位的同事都可以。 对 啊，所以大家要注意，找的这个代书人啊，不能是太亲近的人。 嗯嗯 啊，不，特别是有继承关系的人，啊，同学行不行？主持人觉得同学，老人同学可以吗？ 同学，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对，我觉得同学是可以，就是说这个， 您说我都说懵了，是吧？ 对，同学是 可 以的， 可以啊。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利害关系。 对， 就你不管给谁，他总给不了同学， 是 吧？他只能是在继承人之间， 对， 来分配这个遗产。 嗯， 哎，所以同学啊、战友啊，这都没有问题。 嗯 啊啊，所以女儿女婿是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一份遗嘱啊，一看找的这俩人就不行， 就不行。 所以从这点他就给否认掉了， 无效。嗯， 对。第二个呢？王大燕又立了一份遗嘱，这会儿是无利害关系，找了一个工会主席代写了一份，就是王大燕口述，工会主席呢代写了一份遗嘱、这个遗嘱内容呢就是房子给小女儿所有，然后王大爷签了字。 嗯， 主持人觉得这份遗嘱怎么样？ 这肯定不行，以前说过必须得俩人啊。 得有俩人 是吧？得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啊。是吧？这个我知道。对吧？ 是、这个呢少了一个人。 对， 少了一个人也不行。 嗯， 虽然有王大爷的一个签字，但是呢因为它属于一个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呢它必须得有俩人签字，因此呢只有一个人签字呢它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 嗯， 自书遗嘱呢这个呢又不也不符合，因为自书遗嘱必须是王大爷一个人书写、啊，这自书遗嘱需要找见证人吗？自书遗嘱 应该也需要吧。 啊，这个啊是不需 要 的， 不需要 啊，不需要。比如说这个案子换一个角度，就是王大爷自己书写，然后签字、数了时间，这个梅大嫂在看盘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这个工会主席梅大嫂也参与进来了， 嗯， 也在旁边签了一个字， 嗯， 这行吗？王大爷自己书写，数了名，签了日期，然后呢，这个工会主席在旁边也见证了一下，然后签了一个字，说看到王大爷写的这个自书遗嘱，签了名字，这个您觉得行吗？ 他自己写的是吗？ 对，王大爷自己写的， 那应该行吧？ 应该行，这次不，这次是试探了问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错的， 这可以了， 说对了 啊， 因为是自书遗嘱嘛，他是不需要找见证人来进行的， 当然有一个也没关系， 你有了那也不能说人就无效了， 是是是， 那就怕是需要你没有， 嗯， 是吧？这个呢是不需要，他有了，这个不需要有了，多了他没事儿。啊、 嗯， 所以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自书遗嘱 啊，都是王大爷本人自己书写， 嗯， 又签了名，数了日期， 嗯， 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 嗯， 因此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 嗯。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遗嘱， 嗯， 第三个遗嘱啊，这个王大爷就老觉得前面那个工会主席帮他弄那个遗嘱啊，觉得有问题，老是不踏实。这次啊，他找了两个人，就是在公园里一起下象棋的那个牌友。谢某和他的媳妇叫两个人，然后呢王大爷说了，上次啊我都是自己写或者别人代书，这次呢我录音， 嗯， 把它完善， 嗯， 然后在录音里重复说了两遍，哪房子， 嗯， 归小女儿一人继承， 嗯， 那么这个说完了以后，现场的见证人呢有谢某和他的媳妇， 嗯， 主持人觉得这个录音，就是当然这个录音当中都是王大爷一个人在录音里来说，但是请了两个见证人， 嗯， 您觉得这个录音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差点，是不是应该这两个见证人也得在这个录音里面也说说清楚这个事情呢，才能算是录音遗嘱呢？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啊。首先这个人你找的这两个见证人啊，你得在证据形式当中你得体现出来， 嗯， 是吧？你找两个人，别人也没看到，到底是两个人来没来？ 嗯， 怎么体现？由于它是一个录音遗嘱，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要求，那么老人在进行录音遗嘱的时候，那么首先老人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嗯， 那么把自己要立遗嘱的内容在录音当中体现出来，见证人也要在录有两个的见证人啊，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 嗯， 也要在录音遗嘱当中表明自己的身份， 嗯，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录音遗嘱， 嗯， 那么在本案当中呢，两个见证人呢，那么只是见证了老 王大爷，那么一人所录的录的这个录音遗嘱，那么他们并没有在录音遗嘱当中予以体现，因此这个录音遗嘱也是无效的。 所以也就是说啊，这王大爷这仨遗嘱啊，虽然都弄了三个遗嘱哈、啊，又写吧，又录吧，这都没效。 对，这王大爷你白忙活了，你说弄仨遗嘱就怕出现问题， 结果还是 弄成无效的。所以我觉得录音做遗嘱的时候，还是找一个明白的人或者专业的人士问清楚了再去做， 没错， 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或者是自己翻了翻继承法啊，就把遗嘱就给做出来了。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既然他这三个遗嘱都没有效果，是不是就得按照这个继承的这种法定继承来进行分这个房子呢？ 原则上应当按照法定继承。 那老人的这个意愿不就是真的是落空了吗？ 那没有办法呀、啊，如果你遗嘱法律上是有严格的要求的，你既然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那法院只能认定无效了。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咱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呢都是小女儿来照顾老人。那么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其中的这些子女啊，有的子女对老人住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那么他呢在分割遗产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予以多分。所以如果在本案当中呢，小女儿呢这几年呢都是小女儿她来照顾老人，那么她明显比其他子女照顾的多，那么在进行老人这个遗产进行分配的时候，她呢应该适当的予以多分一些。 好的，行吧，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关于房产的一些法律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大家呢平常的时候也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 春节还剩下不到一个月了，一年忙到头，最盼着春节能有一个好收获，工作上有新的发展，生活中有新的向往，家人们能够平安健康。 是啊，老话说得好，只要人是健康平安的，再大的事儿啊都不是事儿。那今天啊，鲜芋仙的新年专档就是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来了。 没错，鲜芋仙厂家特别为北京听众空运了一批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每一头呢都是进口的野生的，是经过大自然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成年海参，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的含量都很丰富，是市面上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所以市面上一盒啊就是1999元。那今天新年专档，订购一盒海参送一盒海参再送一盒海参，划算到每盒海参呢才666块钱，活动时间有限，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314的朋友订购了两套，说1000多块钱就能吃一年的海参，那肯定是要试一试的。7566的朋友说，宝宝每周都要回姥姥家吃饭，就是因为我妈包的海参馄饨特别好吃。这不听说今天10几块钱就能吃海参，还有那么多的赠品送，订个4套留着慢慢吃。还有2528的朋友说，我是东北的，每年老妈都会寄点家乡的海参给我吃，特别的劲道鲜美，只是你们这10几块钱就能吃到海参，这价格也太便宜了，这海参的品级怎么样啊？ 跟您说啊，这是一款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有质检报告、海关报关单以及营业执照等等，市面上一盒200克的售价是1999元，但今天鲜芋仙厂家决定直接补贴现金，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 八，花1999元订购三盒进口野生海参之外，还要再送价值是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杯。这要不是新年专档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所以说啊，您听到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提醒各位，想购新年专档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30秒，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带走三盒野生海参，全家可以吃上